追求发展。我国的不少工厂企业认为加强单位技术力量是一个搞活生产、实现长远发展的途径，并致力于这项工作。教育图书印刷厂科主任韩永万说，我厂的科技普及室离现场很近，厂里安排各单位在科技普及室进行各自工序所需的见习，互相讨论问题，所以可以自行解决任何问题的技工不断增加。平壤轴承厂科主任金光浩说， 이베링생산공정그건매공정별로인식시키는방법으로해가지고인식수준올린데첫번째힘을넣습니다그다음에 厂里首先致力于让新工熟悉轴承生产各道工序的工作，还安排每个老技工帮助一个新工实际运用已学到的东西。我国有很多单位把自行培养技术人员和技工提出为发展性目标，并加以实现，来取得很大的成就。